各位听众晚安，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有事没事来坐坐，周一晚上陪你聊聊天，我是主持人游。上礼拜发完那一篇闲聊的节目之后，我有一个朋友就打电话给我，好，我的广播节目好像也只有他会听，哈哈，谢谢你，就是我很感谢。我们其实就聊到说，可能这半年来，可能因为我们平常也不是那种会分享到非常内心深层的事情的朋友，可能因为我们见面都是聊一些比较快乐的事情，那我也不会特别去提到说就是我最近怎么了之类的。那我们就聊到就是对于感情方面的事情啊，像他就说他可能跟他的朋友他朋友交男朋友的时候会让他有一点被忽略的感觉，但后来他听完我的节目之后去反思了自己，觉得他交男朋友的时候好像也会让朋友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我就把我的一个想法跟他说，其实所有的感情啊，当然就是亲情友情爱情嘛，当然亲情我们就不谈，因为亲情其实是一个没办法，父母真的为我们付出了太多了，对，这个是没有办法就是有任何比较的。但就是友情跟爱情，我觉得任何有关于感情的东西啊，单方面付出久了都会累。你跟你的男朋友，你觉得你的男朋友付出的比较少，然后我付出的比较多，久了之后真的会付出少的，你就像是说可能一个人一直单方面的约别人出去啊，然后一个人一直单方面的就是吸收其他人的负面能量，然后自己要释放的时候却没有人愿意想要吸收，大概是这种感觉。久了之后当然每个人都会累啊。好啦，今天又是一个突然结束的，因为我有点不知道，我其实很感谢我的朋友打了这通电话给我。 Love you， 我是游，我们下周一晚上见，拜拜。